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天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大家好，我是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在北京东四南大街的路东，有一条长长的胡同。胡同口的南墙上挂着一个有英文译文的牌子，上面写的是内无不接，东起朝阳门南小街，西至东四南大街，全长727米，宽7米，明属黄华坊，清乾隆时称勾栏胡同，宣统时称民政部街，虽更名为内务部街，沿用至今。清一等成家义勇公明瑞府邸在此，今11号四合院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立牌单位为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办公室，1993年立。此地虽属旧清王朝封建王公府邸，但作为历史遗物，或可不置拆迁。梁实秋老宅与傅作义住宅后门正好是南北相对，原为内务部街20号，现在新改的门牌是39号，实际相邻的37号跟41号原军系梁家所有，37号是传达室和外客厅，41号是老师周香如的住宅，39号是梁氏家族所居。新中国成立之后啊，因为梁实秋先生去了我国台湾定居生活，所以梁实秋的故事是鲜为人知。就算是一个北京人，对梁实秋这样的文学大师是北京人知道的也并不多了。所以呢，刚才我们仔细的先给您讲了一下梁实秋故居的方位所在，今天我们会继续和您讲述梁实秋先生在北京生活的故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梁实秋先生啊，当年出生在就咱们说的这故居里住了近18年，在1919年迁居到北京大曲灯胡同1号，然后又去了上海青岛生活定居。1934年当他返回北京的时候，又迁回了这所内务部街20号的老宅。抗战时期，梁实秋居家离京到南京，后来到了重庆。1946年抗战胜利以后还是住在这里，直到1948年离京辗转去了我国台湾。这样算起来呢，梁实秋在这个故居住了24年之久，所以他的很多文章中都有啊怀念这个老宅子的文字。在梁先生的文章中呢，曾经这样描写过他的这所老宅子：走进过厅，出去又是一个院子，迎面是一个垂花门，门旁有4棵大石榴树，花开似火，果实丰硕。院中本来还栽有几棵梨树，后来呢，有人多心，以为梨和分离的梨同音不吉利，于是一通乱砍，好端端的梨树被连根斩断，改种下4棵西府海棠， 幸而土质肥沃，这几株海棠呢长得倒也茂盛，花开之际是灿若云霞呀。梁实秋先生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是在这儿度过的。那他在这个家庭中发生过什么难忘的故事呢？还是请您听我徐德亮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小时候的梁实秋啊非常淘气啊，人手足蹈尺，一人二手，开门见山，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啊，不是这什么意思？这过去那识字本儿，啊，人手足蹈尺，就是，写个人啊，然后底下画一人，写个手画一手，就跟咱那个看图识字差不多，所以这没意思，人手足蹈尺。但是梁实秋对这种文字很不感兴趣，没劲。但是他读书不认真的不成啊，母亲呢举起笤帚疙瘩，你要不好好念书，我打你了啊！当然，真打的时候可不多，每回都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有一回啊，母亲督责他读书，读到一老人入室中买鱼两尾，步行回家。哎，梁实秋很奇怪，问母亲说，为什么买两尾鱼就不许他回家了呢？嗨，这步行不是步行，他是那个步行，那小孩吗？当然了，旧时代中的大家庭特有的那种封建色彩在这个家里同样有所表现。比如说每天早晨起床，一群孩子必须排着队到上房给祖父母请安，那个仪式很严肃很隆重的，不是自个儿的亲爷爷亲奶奶那也不成。哎，什么叫规矩？在梁实秋的文章当中啊，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说是像早朝一样肃穆而紧张，在大柜前边两张二人凳上并排坐下，腿短不能触地，哎，往往甩腿，就是小孩那腿短够不着地儿就甩腿，这是犯大忌。虽然那小孩不知道什么叫犯忌，这怎么了，溜甩的甩的腿怎么了，祖父母的眼睛就瞪得圆圆的，用手指着你们前后摆动这些小腿啊，一点样子都没有，吓得这帮小孩小腿立刻停摆。小孩想，我甩腿碍您什么事儿了？这小孩嘛。但是想是想，没有一个敢说出来的。再者一个呀，大家庭的膳食也是有着严格等级规定的，祖父母吃小锅饭，父母和孩子们吃普通饭，男女仆人吃大锅饭。这祖父母所谓的小灶呢，其实也没有啊什么太大的区别，同样是包羊肉、烧茄子、焖扁豆，哎，不过就是细切细做而已。有时候祖父高兴了，用筷子夹起一块半肥半瘦的羊肉片塞进孩子嘴里，孩子们不但不欣赏，还会闭着嘴跑到外边就吐出来。这孩子他也是不懂心疼人，哎，为什么这个让人不舒服的不是饮食的具体内容，而是通过饮食反映出来的严格的等级尊卑的关系。家庭应该是最富温情的地方，被这个划清的这些个界限闹得凉薄了许多。梁实秋的祖母啊，对这种界限计较得尤为认真，老太太气派很大啊，很得颐养之道，每天早晨呢得喝燕窝汤，都得头天夜里有一个叫张妈的女工预先侍弄好了。弄这个燕窝汤啊很费功夫，老张妈呢每天夜里要戴上老花镜，坐在门旮旯弓着腰驼着背摘那个燕窝上的细绒毛。哎呀，小梁实秋有时候偶尔能看见哈，就觉得太可怜了，经常感到于心不忍。祖母的规矩又特多，不许越分毫。在大家庭里，主人对仆人如果有所赏赐啊， 照例仆人是要请安道谢的。但有一次吃完饭以后，梁实秋与他的大哥忽然是心血来潮，也想啊弄把戏似的玩似的，哎，效仿仆人的动作。那怎么效仿啊？就是大哥在前面走，梁实秋呢鱼贯而进，大哥呢哎屈膝一条腿，深深的请个安啊，谢谢您。梁实秋在后边也跟着玩似的嘛。结果呀，祖母是勃然大怒啊，你把我当什么人啊？气得几乎就昏过去。父亲迫于形势，奶奶生气了，那爸爸没办法，只好用家法了。从墙上取下一根藤马鞭来，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一五一十的打在他哥哥的屁股上。本来梁实秋想在后边也跟进去，跟着哥哥一块玩，也哎请个安似的。一瞧哥哥挨打了，那就别去了呗，在旁边吓了个半死儿。本来就是一个儿童的恶作剧，结果酿成了一场大祸。当然这大祸也得带引号啊，在小孩眼里是大祸。所以这个事儿在梁实秋的心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说他自己正是由此啊，对于无理的专制与压迫在小的时候就有了认识。类似这样让人不高兴的事儿呢，随时都会发生。稍不小心啊，说不定就会触犯了哪位的禁忌，弄得一家人尤其是孩子们经常战战兢兢，弱旅薄兵，生怕无意中闯下大祸。谁知道啊，越是害怕呀越难以避免。在梁实秋十岁的时候，到一个小学堂去上学，这个小学堂啊有体操，他西式的教学了嘛，等于是这学生每人啊一身白帆布的制服，哎，上面有亮晶晶的铜纽扣，裤边呢还镶贴着两条红带，哎呀多好看呀。他喜不自胜，兴冲冲的穿回家，刚要向父母兄弟姐妹们夸耀，结果迎面就被浇了一头雾水。他爷爷差点没给气死，气得直跺脚，好啊好啊，你啊你这气死我了，你我还没死呢你就穿起孝衣来了。你看这怎么办啊，人家做体操这个等于是白帆布制服，有点后来那白运动服那意思似的，让老头看着这穿一身白着不像话。从此这梁实秋每当在学校上了体育课回家，都得在门洞里先把衣裳脱下来，换上长褂，哎，再卷起裤筒，这才能进院。 徐徐道来话北京，京腔京韵字多情。 每晚十点， 感受新派京味文化，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 话北京。 徐徐道来话北京，北京人物北京情。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要说的就是梁实秋故居。咱们说说梁实秋当年在北京的生活故事。在旧式大家庭里啊，这种代沟最集中的体现于公婆与儿媳妇的关系之中，这也是童年时候的梁实秋啊，最难以接受的一点。他亲眼看到何家从上到小，最辛苦的就是妈妈，但是受责难最多的也是妈妈。他要张罗一家大小的衣食，要把一切家务全都照理好，在公婆面前呢，必须永远做出一副笑容。他必须注意不能犯一点过失，不但自己不能犯，还要让孩子们也不能犯，否则要追究他的责任。对这种明显的不公正不人道的行为，梁实秋是愤愤不平啊。他弄不懂这个亲亲热热的一家人为什么非得弄得这么壁垒分明呢。然而公正而论呢，梁实秋的祖父也并不是那种不通情理的老顽固，是封建关系把他嵌在了一个特定的位置上，他只不过是不自觉地执行着照封建伦理看来啊，他必须担当的职责而已。其实他也很孤独很苦恼，他常年端坐于上房，终日为伴的只有老妻。从子孙辈那儿他得到的尊重倒是很多，多的都过了剩，然而其中又有多少真正亲密的成分呢？寂寞透顶的时候，祖父有的时候也需要一点慰藉。 这个时候他就会展开僵硬板正的脸，露出亲切的笑容，显示出他仁慈而且风趣的另一面。也说不定这常被压抑着的一面倒正是他的本性所在呢。北京的街巷中啊，常有打糖螺的出没。什么叫打糖螺的呀？就是卖糖果的小贩啊，也兼卖点泥人啊、蜡烛台啊、小风筝啊、摔炮啊这种啊给小孩玩的东西。有一次孩子们正在院里玩，忽然听见胡同里糖螺响。要在平时啊，在院里可不能乱跑，因为上房里的两双眼睛能清清楚楚的看得见院子里的一切。可这回孩子们一下就忘了形了，呼就跑出去了。他爷爷在屋里喊跑什么留神门牙，这孩子们听不见。哎，打糖螺的来了吗？不一会儿孩子们买了东西又回到了内院，祖父仍然端坐在原处，并且传话让孩子们到上房去。哎呦，这一来非同小可呀，吓得孩子们不知所措。等他们硬着头皮走进上房，发现这事儿呢也并不像想的那么严重。哎，相反这回这个祖父啊显得还非常慈祥，简直就像神话里的那个白胡子老爷爷。梁实秋记下的这一幕啊还是很有趣味，他是这么写的啊，他说我们战战兢兢的鱼贯而入，祖父指着我问你手里拿的什么，我说糖。什么糖啊？我递出了手指粗细的两根，一根黑的一根白的。我解释说这黑的我们叫它狗屎橘，这白的我们叫它猫屎橘。其实呢那黑的是杏干做的，白的呢是柿霜糖。祖父笑着接过去一只咬一口尝尝，还连说不错不错。他要我们下次买的时候呢也给他买两只，我们奉了圣旨下次听到糖螺一响一拥而出，就站在院子里大叫爷爷您吃猫屎角还是狗屎角，爷爷会立刻搭腔我吃猫屎角。哎，在祖孙间啊，这个简单而带有戏谑味道的一问一答中，人们终于发现被压抑在内心深处的那种向美的向善的意象，哎，这个生命力还是很强大的。不管它被扭曲到了什么程度，复归于美好人类本性的这一根本趋向最终是不可抗拒的。梁实秋最早上的学校啊是设在内欧部街西口路北的一个学堂，离他们家很近，只隔着四五个门面，既称学堂当然有别于私塾，但学堂的名字却又作怪。哎，因为这个校门横楣上啊有砖雕的五个福字，所以叫五福学堂。开学那天呢，学生们一律被要求穿戴上鹰帽泥靴，站成整整齐齐的队伍，然后呢就有穿戴齐整的这个领顶袍褂的提调学监们摇摇摆摆地走到前面啊，对着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领导着全体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一幕给当时年幼的梁实秋精神上刺激很大，甚至动摇了他心中啊原本不错的孔子的形象。在此之前呢他读过孔子家语，那其中的一段话他记忆很深啊，孔子是政啊与弟子相师独立东郭门外，或人为子贡曰东门外有一人焉，其长九尺有六寸啊，等等吧，咱不说这个文言了啊，什么意思？就是孔子到郑国去跟弟子啊，这个失散了，就站在城墙啊那东墙那个门外。有人跟子贡，就是孔子的徒弟，就说了，他说东门外有一个人，长得呀九尺六寸，那个脑袋还不错，长得跟尧似的，尧王啊，那个脖子呀长得跟高陶氏似的。肩膀跟子产似的，自腰以下不及羽三寸，就是比大羽比不了，磊然如丧家之狗。 子贡后来找着孔子就说，说有人说您，说您跟丧家之狗似的。孔子是欣然而叹，哎，形状未也，如丧家之狗然乎哉？就说我真像丧家之狗吗？可能我挺像丧家之狗的。那梁实秋认为这个记载很传神，说孔子其实不是绷着脸教训啊，他是很有人情味并富有幽默感的人。但都说自个儿是丧家之狗了，那这当老师的这多么贴近学生啊。可是现在呢，非要莫名其妙的尊他为至圣先师，还得三跪九叩，有这种必要吗？在五福学堂给孔子牌位行礼那次，梁实秋随着大家站起来，使劲的拍打膝盖上的土，啪啪啪啪啪啪，嘴里不说，心里就问，这孔子是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干嘛给他行三跪九叩啊？多年以后，梁实秋到美国西雅图一家日本杂货店遛弯，看见这个店的后门外啊，有一小片空地做停车场，墙上用英文写了一行字儿：“孔子曰，凡非本店顾客，请勿在此停车。”哎，虽然是个笑话，但是梁实秋深受启发。他想到，哎，这个日本老板很风趣，虽然是开玩笑，但是没有恶意，没有侮辱圣人的意思。我们从他的这个玩笑可以看出，如果把孔子当作一个偶像看待，啊，那是多么令人发笑的事儿。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梁实秋对于他这个启蒙的母校啊，没留什么好印象。只有一点往事，他觉着还值得怀念，就是后院有一棵合欢树，俗称叫马樱花，花落满地，孩子们抢着拾起来玩。每天早晨看谁先到校，谁就可以捡到最好的花。我有早起的习惯，所以我总是捡的最多。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学堂也关门大吉了，就连这种学校也上不了了。后来呢，梁实秋是怎么样继续学习文化的呢？咱们呀，下次有机会再说梁实秋故事的时候再给您说。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儿》。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德亮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就是《北京小曲儿》了。今天呢，咱们来听一个插曲儿，叫《怕到黄昏》。那、啊、这是小人词儿折的。这过去讲究十三道大折，两道小折，人词儿折。哎，这折挺有意思。怕到黄昏，寂寞无神儿。哎，更阑夜静，月冷花心儿，万种凄凉最恼人儿。哎，小人词儿折，很俏皮啊。这也是一个闺怨类的、爱情类的这么一个插曲儿。三弦伴奏是李建书老师，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